幺幺幺。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2月15日星期三，来关注国内资讯。即将于2017年3月1日起实施的浙江省国家赔偿费用管理办法指出，各地要将国家赔偿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同时对责任人如何追偿进行了细化的规定，推动浙江国家赔偿工作更加规范有效的开展。办法指出，追偿的金额最高不超过国家公布的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两倍。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公布了2016年第四次全国政府网站抽查情况。至此，全国已经有几百个不合格、不达标的政府网站被通报，但鲜有官员被责问。香港已经连续7年成为全球住宅价格最高的城市。报告显示，香港去年房价的中位数是当地家庭年收入的18.1倍，2010年这一比例仅为11.4倍。也就是说，普通香港市民不吃不喝，一家人存款18年才有可能购买一套住宅。21世纪经济报道，今年以来各大视频网站付费追剧业务火爆，网络视频付费市正跑步进入到繁荣期。数据显示，至去年底，中国视频付费用户的规模已经突破了7500万，同比增长241%。付费网络剧以及网络大电影的数量也在成倍的增长。报告显示，去年视频网站用户付费收入约117亿。据此来推算，每位付费的会员平均花费达到156元。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 回头吧，回头已没有办法，随他吧，随他吧。 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到来的故事。你的心情， 让我一个人走，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 真的这样以为、 听谁，若是爱已不可为，我应该说吧无所谓，不必给我安慰，何必怕我伤悲，就当我从此收起真情，谁也不给，我会试着放下往事，看它过去有多美，也会试着不去想起你如何用爱将我包围，那是无情的滋味，改变我会就此放下往事，忘了过去有多美，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关心谁会关心谁，谁会关心谁， 有的时候急急忙忙袜子会翻船，有的时候真的很想明天再洗碗，算我太迷糊还有点偷懒，不要计较偶尔让我撒娇会怎样，有的时候一句话你说了三四遍，看遍都比就当一生隔个没人嫌，忍不住分身偷偷看一眼，连动不动就翻脸，我还是爱你的，即使你有点感人，说过要让你三分，也没有什么好跟你争，我还是爱你的，那是什么人生，不要在心里偷偷算计，你说来说去只需要证明，再证明我最爱你，像你这种男人你要懂得珍惜，偶尔一点爱用心，你说来听听，眼里这一笔不要太挑剔，要爱就要欢喜，要爱就要

犯错误，我在恐惧中逃避，那无名已牵着，恨我不能提起勇气面对一切报应，让生命去等候，下一个漂流，让生命去等候，等候下一个伤口。 Listen

线，多种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一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三 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开中奖快。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万元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百万奖次第开。 排列七，排列五，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能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就是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我们的外地往事如烟雨，不及别离时，徒留雪中情。雪中情，雪中情，雪中梦未醒，往事如烟雨，不及别离时，徒留雪中情。雪中情，雪中情，雪中梦未醒。 唯有与你同行，与你同行，才能把梦追寻。 欲诉人能 沉重，春来春去聚无踪，只留一脸幽梦，谁能解我情衷，谁将柔情深重，若能相知又相逢，共此一脸幽梦，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具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感受视觉和味蕾的双重刺激。消费即赠汤品一份，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3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2月15日星期三，来关注这。最近不少报道显示，苹果在 iPhone 8上加入了无线充电功能，现在这一说法终有了证据。据外媒报道， WPC 官网显示，苹果公司信息已经收录到 WPC 无线充电联盟认证的目录当中，其中涉及到移动电话和移动电话配件两个主要部分。而 iPhone 8作为十周年的纪念版产品，我们有理由相信苹果会激进一点，为其加入无线充电。 今年的情人节在元宵节之后恰逢节后传统旅游淡季，国内长线游、出境游的产品报价平均降幅在30%左右。2月14号的当天，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显著，北京等城市依然位居目的地前列，温州、扬州、威海等热门的三四线城市增幅最为明显。值得关注的是，80后、90后情侣仍是出行的主力军。报道显示，美国国家航天局 NASA 正在打造一台将火星的生命迹象运回地球的火星车，预计最早在2020年7月，火星车将开始工作，并在抵达火星之后采集尘土、岩石和气体，然后被另一架航天器带回地球。这将是人类把火星物质带回地球的首次尝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到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或艰苦边远地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县以下的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高校毕业生，先录用为公务员的，试用期的工资可直接按试用期满后的工资确定。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 离开吧，回头已没有办法，随他吧，随他吧。 多情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就能感受一个个娓娓绕来的故事。你的心情， 让我一个人走，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醒来还有梦。 你哭笑的样子我最怕看，骗我不爱了，听得我多心痛多心酸。原谅我曾经让你有过的不安，常常也痛恨自己那么不懂表达情感。你怎么样抗拒我都不管，紧紧抱住你，直到你哭湿我的臂弯。慢慢静下来，让我将泪痕吻干。两个人不是真爱，不会分分合合的纠缠。爱像落在心头的火花，把情绪完全点亮，深深在乎对方就无法隐藏。爱的火花温暖着胸膛，就算曾逃出了伤，也会在多年后被天天回想。 怎么样抗拒我都不管，紧紧抱住你，直到你哭是我的臂弯。慢慢接下来，让我将泪痕吻干。两个人不是真难不会分分合合的纠缠，爱像落在心头的火花，把心事完全点亮，深深在乎对方就无法隐藏。爱的火花温暖一切胸膛，就算曾烫出了伤，也会在多年后被天天回想。最不愿爱我的人是我，相信我懂你没有这样的想法。爱上落在心头的火花，把心事完全点亮，全身在乎对方就无法隐藏。爱的火花温暖你的胸膛，就算曾烫出了伤，也会在多年后被天天回想。你是我生命中不灭的火花。

受，谁让我也被脱下你的美颜，说你不渴望我拥抱，每当爱变成了煎熬，你就开始要找。你爱我还是错，是不是我可以做得更好，你不再挣扎。 所让，只想换得半世逍遥。

好不好？是不是也一样没烦恼？像个孩子似的，甚至忘不掉你的笑，对我一生很重要。这些年你过得好不好？偶尔是不是也感觉有些冷？像个大人般的恋爱，有些心情糟，请你相信我在你身边，别忘了。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过得比我好，什么事都难不倒，所有快乐在你身边围绕。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过得比我好，什么事都难不倒，一直到 已经不再精彩，你害怕结局，所以拼命伤害。谁是我当初你的美好未来？你坚决不希望我等待，我便默默地让你走开。如今你受了伤回来，爱放弃的梦被打碎，忍住悲哀。我以为是成全，你却说你更不愉快。我难过的是忘了你，忘了爱情，劝你忘记我们真心相爱，却忘了告诉你失去的不能重来。说是我当初你